调查员猫与石级，男律师魂穿猫身，萌宠悬疑，烧脑撒糖两不误。每周一部迷你番，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作者魏西三，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 你说的有道理，大家要记得订阅哟。 第74集。 今年8月8号，沈婷在丽水桥附近出车祸的时候，你在哪儿？ 我…… 李伟星没想到他会突然问这个，一时语塞。可是吴恙却已经从他四处闪避的眼神里找到了答案。 你知道那天暗仓原本的目标是你，对吧？ 真的不是我干的，我不知道谁换了他的牌子，我真不知道。我还打电话给他，让他停车，可他又不肯。 等等。 吴恙听出话里不对，赶紧叫住他，蹙眉问道： 换牌子是什么意思？ 原来那天李伟星去晋城法院门口等沈婷，希望拿到那段完整的录音，但是交涉未果。后来他开车返回南平途中，接到曾瑞的提醒电话，说暗仓可能要在今晚对他下手，让他小心一点。而这时已经有一辆黑色的 SUV 始终在不远不近的地方跟着他了。李伟星更加着急，反复给沈婷催打了几次电话，希望能够拿到录音，以此来挟制暗仓，却都被沈婷给拒接了。直到他下了高速，那辆 SUV 始终紧追不舍，周围车辆变多，李伟星左右变道，在车流间穿行，希望能够尽早甩开对方。而正当他驾驶到丽水桥附近，超了一辆和自己同色的轿车时，意外地发现对方就连车牌号码都跟自己一模一样，那是沈婷的车。李伟星一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只觉得浑身的血液冲到头顶，脑子嗡嗡直响，他什么都顾不得，猛地踩下油门，想要彻底逃离这修罗场式的噩梦。不过他还是给沈婷拨了一通电话，而这一次对方接了。 喂， 靠边停车，快点停车！ 李伟星冲着电话里大吼，可是太晚了，只听身后接连一串的刹车声和鸣笛声，接着就是一声巨响。李伟星的车子逃离了案发现场，又因为事故地点没有监控，警方至今没有排查到他的身上。 当晚曾瑞联系了我，他让我别太担心，说先生会尽快想办法帮我脱身，如果警方调查到我这儿…… 李伟星在嘴上比了个拉链的动作。 你后来还和曾瑞联系过吗？ 吴恙语调渐冷，眸底幽深。 没有，这次先生帮我假死脱身，所有环节必须绝对保密，就连送我过来的司机都不清楚我的身份。你到底是怎么知道我还没死就找到这儿了呢？ 吴恙目色更一沉，不答反问： 你刚才说的这些怎么证明？当天的行车记录还在吗？ 李伟星摇头： 事发当天曾瑞给我打过电话以后，我就把能证明我出现在案发现场的东西都处理掉了，怕被警方查到惹了麻烦，他也是这么教的。 那叫我怎么信你啊？ 吴恙一股热血上头，啪地拍下桌子，惹得众人侧目。李伟星的话和曾瑞那天在茶楼告诉他的根本就对不上。李伟星说他亲眼看见沈婷的车子被人调换成了和自己一模一样的车牌，这才导致暗仓的人在车况复杂的情况下一时认错目标。而曾瑞说他亲眼看见白色轿车被挤到了逆行车道，可他知道那不是李伟星，他又是怎么知道的呢？两人之中至少有一个对他撒了谎。吴恙莫名的心烦气躁起来，李伟星隐姓埋名，最怕的就是引人注意， 他赶紧把脸埋进羽绒服的领子里，避开众人目光，双手作揖的恳求。 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也全都告诉你了，算我求你，你就放过我吧。 吴恙仍然僵着脸，未置可否。 也千万别告诉燕子你找到我了。 言及至此，李伟星缓缓地垂下头，声音低得像是自言自语。 我应该不会再回去了。曾经的那个李伟星，就让他死在那场意外的大火里吧。 其实吴恙交给李伟星的那张三口合照，是他之前从于燕的手机里导出来的，根本就不是于燕让他帮忙转交的。就算李伟星扯谎，两人也好歹算是打个平手，他这火气也确实不该冲李伟星来撒。吴恙喝了口水，兀自平静了一会儿，最后问他， 那辆追你的黑色 SUV 什么特征？ 吴恙开车行驶在晋南高速上回城，脑子里反复浮现的都是这句来自恐吓信上的话。李伟星只是个牺牲品，埃恩也是，你谁也救不了，别让自己成为下一个。关于车牌被换一事，李伟星虽然拿不出证据，但仔细想来，他也确实没有理由凭空捏造出这么一段莫须有的谎话，故意误导吴恙的调查。 关键是究竟是谁换了牌子迫害沈婷？ 车祸现场的勘验笔录里并没有提到沈婷的车牌为假，警方也不会忽略这么重要的细节线索。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有人在赶到警察抵达之前把车牌给复原了。如果新牌子只是用磁铁或是什么方式给覆盖上去的，这部操作应该非常迅速，很容易在混乱中避开人们的视线。 喂，你开慢点。 吴一舟跳下后座，前爪扒在前排的中央扶手箱上，看着直逼120迈的表盘，忍不住叮嘱。吴恙充耳不闻，左耳挂着的蓝牙耳机里，他拨给曾瑞的第10通电话依然无人接听。他烦躁地拍了下方向盘，不小心拍到了车喇叭，发出令人耳鸣的低声。 只有他有作案时间，肯定是曾瑞。 曾瑞受先生之意，保护李伟星不被暗仓迫害，却借机偷梁换柱，顺便清扫掉一颗眼中钉，一石二鸟。 还有那个什么先生，自己搞得神秘兮兮，也是自作聪明瞎了眼了。 吴恙越想越气，不自觉地提高了音量， 手下养了这么个东西还查查查，有什么可查的？ 你那都只是怀疑，人家化险委托是让你找证据，再说你这么生气干什么？人家害的又不是你。 我 吴恙一时语塞，他气这些只顾一己之力的自私鬼，鬼话连篇的撒谎精，更气他自己当初居然那么轻易的就相信了曾瑞的话。 别开了，停下休息一会儿。 吴一舟看了眼窗外的路牌， 前面2公里应该有个服务站。 吴恙却像是没听见似的，继续飙着油门。他得尽快回南平，想办法托爷爷的关系调到事故之前的路段监控，坐实李伟星口中的换车牌一事，再去和曾瑞那个贼眉鼠眼的王八蛋对峙。 你能不任性吗？ 吴一舟忽然正了语气，下了最后通牒。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 喵了个喵， 咪咪。